大家好啊，今日咧就系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但我哋嘅开场白成日都系咁捻样，牛医生有冇啲得意啲嘅开场白？ 有啊， 唔好屌人好唔好？ 我想屌阿顺哥屎忽啊！ 咦都好啊， 好耐冇见阿顺哥啦。 阿顺哥咧，因为就即系呢排忙啦，顺哥 听讲呢排沟鬼妹喎， 唔系鬼妹沟佢啊， 嗱点沟佢啊？ 好话说就咁样样，咁咧就 我哋成日讲出面啲嘢，我哋好少讲我哋围内嘢。 系啊。谈勾引，我话俾你听，你试过俾人勾引未啊？ 试过啦， 边个勾引你？ 有一次我唔小心俾只猫行过一条尾， 你喺度咪讲人啊猫？ 一条尾，一条尾。 啲狗公成日勾引我啊，呜呜声，呜呜声咁样叫系咪勾引我？你喺度咪讲人啊？牛医生讲猫， 你有閪嘅咩？点解啲狗公会围你？ 围咗嚟咬啊！屌你老味，日日行过嗰度都系啊！屌你行过啲围村正扑街啊！养咁閪多狗， 除咗啲猫狗狗之外，冇其他人会勾引我。 咁撚大煲， 點解咧？ 唔係嗱，我話説咧， 窮閪啊！ 第一我哋窮，第二我哋 又講咁多粗口，會唔會話誒你啲女唔中意聽？ 喂，大哥，屌唔講粗口真係唔好笑噶嘛！屌你，你唔講粗口，不如聽呢個叱咤903啊，咩雷霆881啊，又咩咩咩？ 佢哋想 咩神光第一線嗰啲咯。 真系 嗰啲咪冇粗口听咯，好听先得噶。车淑梅勾二四六勾勾咁多年， 车淑梅好得意噶。点解佢咁得意嘅？ 唔捻知啊，但系 佢讲嘢咁捻闷，都唔得人听嘅。 好捻闷，佢真系好捻闷。屌佢老母系，不过我屌佢都闷噶啦。 我哋一早不如讲粗口，整个电台啲人好听喎，真系。 系咩？ 系啊，一开始咪一早早晨屌你老母。 我惊我哋俾人屌老母啊！到时嗱谈勾引，我话算咧，阿笋哥呢排就俾人勾引。咁咧，嗰條女咧勾引佢咧，阿筍哥同我講：，哇，會唔會人哋中 邋遢沙金斯基啊？ 個鬼妹啊，唔係嗰啲 A B C 嚟嘅。咁咧佢就話，即係勾引佢，仲要係靚女。咁我就話：阿筍哥，你喺呢個入世經驗裏面咧未夠多，呢啲一定係黃嘢嚟。 筍哥本身好靚仔咧， 都黃撚夠。靓仔， 有可能就系嗰个咁嘅鬼妹，其实有碌珠。 嗱，我话俾你听，因为佢系阴阳人，屌你老味人妖，佢又想试下顺哥正唔正？ 祝阿顺哥配准啊！ 我话俾你听啊，男人有呢样嘢衰啊，成日都觉得自己好靓仔。我亲身经历一单嘢， 觉得自己系靓仔系嘛？ 系啊，男人有一样嘢衰就系觉得自己靓仔同埋大男人。我一个亲身经历讲俾你听， 你吞精咯。 有一次我咧就同人倾生意，三条友我。另外一個廠佬同埋另外一個 sales， 個 sales 啊拆個廠佬鞋，咁個廠佬咧五尺二寸高，光頭，地中海，巴曲，肥佬，哨牙，講嘢不知所謂，即係總之係嗰啲有少少錢唔多啦，總之就 金個主席咁， 係啦，哔哩吧啦鳩噏二四六，我屌佢老母想一錘打落去，你知唔知嗰個 sales 講一句咩啊？ 要人仔啊！ 個廠佬咧就喺大陸有條女。佢話：梗係啦，周生，人哋覺得有男人味啊，好多靚都中意呢啲男人有少少督頭啊，男人味，我真係噗一聲搬嚟，就真係咁噗個噴撚咗出嚟，咁冇嘢講啦，屌你咁望撚咗，我逐親都咳啦，食緊煙啦，唔好意思啊，周生， 有啲男人味啊， 屌你老味，光閪曬頭，巴拉曲叫有男人味，我咪好有男人味，屌你老味，即係啲人真係唔好黐撚咗上腦啦，阿筍哥。我话俾大家听咧，就系笋哥俾人勾引呢单嘢就系阿笋哥一定要跌嘢出嚟噶，跌咩出嚟？跌钱咯。如果唔系，咪跌其他嘢咯。你个人又冇钱又唔靓仔嘅话，条女黐埋你，梗系想要你条命啦，细佬。 我惊阿笋哥咧，真系以后都上唔到嚟呢个节目度录音。 唔系，佢以后咪俾人黏住咯。 哇！俾条女黏住啊！ 俾条女黏住啊！条女肯定叫你做好多 世界好多好多男人都俾女人黏住。 屌你又唔见我俾女人黏住？条女直头连黏你嘅机会都冇，你话我几捻老啊？屌！ 听讲有啊，你唔要啊？ 屌你老味，佢怪兽嚟啊！屌你老母啦！咁啊，讲翻一单嘢啊，大家。咁咧，阿细哥咧话说喺大陆咧呢排咧就报公安，咁咧因为装修出现咗啲问题啦，咁佢就话大陆啲公安咧个服务态度啊唔好啊又呢又路，我想同大家讲。大陸的公安不是為人民服務， 冇錯啦。 大陸的公安是 service 嚟噶嘛，你入去要幫襯噶嘛。我屌你老尾入撚到去鳩噏二四六，人哋屌柒你啊！ 話説呢一位阿信阿筍哥咧，阿信哥咧就話咧， 阿細哥， 細哥咧就係咧啊，講同公安講，咁就話呢個咧就公安咧係應該為咧人民服務嘅。咁啊，我哋都覺得應該公安係為有錢人而服務嘅。 有錢人都不是要給錢，我告訴大家聽，當年我去越南做生意，為什麼可以做得成功呢？我告訴你， 要喝水 一入到去，我跟我的 partner 去的，當時 咁咧有一個商貿部咧，越南。咁咧我就話我想見咧呢個商貿代表。咁咧嗰兩個女仔講越南話，我屌佢個老母啊！咁之後咧我就落去樓下，就買咗三張嘅嗰啲問候卡，兩張就俾呢個女仔， 一張俾我老母。 裏邊咧就每人攝咗$100。我話俾你聽，即刻轉 channel 啊，唔係講笑啊，啲 channel 即刻轉。國語啊！我屌佢老母啊！ 就俾多啲 之後咧， 就廣東話咯。 我攝撚咗$1,000咧，就入去咧就俾個商務代表。你知唔知個商務代表女人嚟噶？ 講咩？ 一出到嚟 廣東話啊 ！Very welcome you！ 哇！屌你老味，又攬頭攬頸，我擺扎花上，又攬住影相。我話俾你聽，第二次我去嗰張相擺撚咗，我相架雙喺度擺喺 後面。 我屌佢個老母！ 今時今日個服務 態度啱啦。阿細哥仲走去報公安，報公安要俾錢啫嘛，傻仔！你去到淨係報，梗係冇撚用啦！你唔俾錢，人哋塌撚埋你啲嘛，傻！ 我哋詳細少少講呢單嘢。咁啊，話説咧，嗱呢位細哥咧就裝修咁啊。同裝修佬啲拗撬，裝修佬整鬼佢，咁咧就將佢個天花咧就又埋牆身嘅顏色，啊就將嗰個爐咧又整到爛曬，咁啊報公安啦，公安講咗一句好絕屈嘅，啊你要咧捉埋嗰個人嚟上嚟，我哋先可以同你做嘢噶嘛，咁樣，咁咧，咁啊佢打個電話啦，就俾公安啦，咁啊打俾嗰個裝修佬啦，咁啊裝修佬第一時間做咩知唔知？ 点咧？ 冚个电话咯， 正常啊！屌， 跟住啊，公安就讲咗一句：屌你老母啊！ 我话俾你听，你想大陆报公安咁系冇用噶。你第一时间入去，递包烟俾人哋食先，包烟里边摄住$1,000，一黏两张就$1,000，咁未满啊，英姿。喂，嗱，阿细哥，嗰个装修佬一定有罪噶啦，我而家即刻去拉佢翻嚟。你俾多$5,000，唔使满啊，即场打靶。就地正法，屌你老母，打佢老母閪几枪！我见得唔捻少啦，我去越南做生意，我话俾你听。 呢、这个世界边个正义啊？ 边个正义都黐狠线，正义正佢老母啊！我喺越南一次做生意，我俾人屈钱啊，咁点咧？个的士佬咧就无啦啦攞个椰青嘅，真系椰青喎、啊！我屌我老母，系个的士有椰青嘅，佢老母话系。 请你饮啊？ 唔系啊，佢老板架撑真系好捻长把刀，咁我开捻咗椰青带俾我饮，咁我饮啦，饮捻完 $1,000， 唔系$1,000。$100， 系 $100，我喂盾啊，梗系俾佢啦， 美金啊， 美金， 哎呀扑街啦， 我话报警啦咁样 ，police 乜都唔讲 ，police， 将$100， 咁啊 stop 架车咁 ，police 嚟到啦，我第一时间 俾$100， 俾$100个 police， 即刻捉捻咗落车， 系 啊，真系谂都唔使谂，即刻捉捻咗落车， 你预期嘅， 预期俾$100佢咪俾$100 police 啦，屌你谂咩美金即场搞掂， 冇错， 都唔捻使满就知佢有罪啦， 司机做咩啊？ 唔撚見咗我落撚咗，佢多撚咗佢落車行咧，埋一變成三四個字，我仲唔走啊？ 屌你，其實嗰啲可能一家人嚟嘅都係。 乜屌可能係啊？屌好老實講一句，呢啲第三世界。 我就想講啦，呢啲咧就都好啲啦，話有錢就有啦。咁但係香港個情況仲點咧？香港因為有廉政公署，因為佢哋唔係咁容易出古話啦。咁結果又點咧？啲態度啊，全部基本上都唔想做嘢嘅。你同佢講嘢咩？佢咪用即係用現代人文明嘅嘢去同你打圓場咯。 唔係睇下你嗰單係咩案啦？你係強姦非禮咩強姦啊？打劫啊殺人放火 打案。如果你焗住嗰側邊嘅環境因素一定要嘅，咁咪焗做咯。 咁啊係。 唔肯做噶啦。但係如果有啲嘢可有可無，有法律空隙，有灰色地帶，梗係唔肯做啦。 大佬，大家都係打黃家公出身嘅，係牛醫生你，你都屌你老味真係體諒下人哋啊！ 屌佢老母！ 你又唔好屌佢老母，其實警隊都好撚辛苦啊！嗱，阿貓頭鷹喺警隊裏邊咧，為我哋都做咗好多嘢噶，譬如喺警隊裏邊宣揚我哋嘅節目啦，譬如喺警隊裏邊，喺世貿今次事件裏邊表揚警隊啦。嗱，有啲嘢我又講翻一頭就係、是，有時候啲灰色地帶你真係唔想做。咁身為一個警務人員，你唔好叫警務人員啦，身為一個受薪嘅公僕，即係為公眾服務嘅。大佬焗做就做啫，真系啲闲嘢，梗系唔捻做啦。 唉，即系总之咧，呢个人类系咁噶啦，冇进步噶啦。 人类啊，人类不嬲冇进步，因为已经进步到冇进步嘛。我哋已经系最完美嗰一体系嚟噶嘛，你仲想屌啊？背脊生只手出嚟，屎忽生条捻出嚟咩？你仲想咩进步先？屌！ 你呢一个说法，即系同我哋嗰个阿公咧，共产主义阿公一样讲嘢啫。 咧，所以我咧就回归祖国啦，肯定搵到食屌你啦，系咪啊？ 唉，冇有讲。 你唔可以咁嘅，牛醫生，屌！嗱， 咁咧話説阿筍哥俾人勾引嗰單嘢咧，咁我哋啊即係講翻轉頭啦。咁阿筍哥勾引嗰單嘢，咁佢成日都話：喂，會唔會有啲女仔咧，就係話佢哋會鍾意人哋，即係氹下佢呀，或者係 打啦，不過即係鍾意人哋又鍾意啱閪屌，又唔使錢又貼埋錢養你嗰啲呀嘛，唔係 啫。你咁叻咁足嘅，你咪賴個嘢。 現在世界講到尾都是那句，在哪裡就這樣。如果大家觀眾聽完之後仍然是相信自己是靚仔過華倫天奴的，嗱，我介紹你做一件事，即刻走去杯蘭街找隻雞，然後屌完之後你覺得我靚不靚仔，如果你覺得我靚仔你就不要收我錢。你回來我說什麼都可 以，你安全出到門口我什麼都可 以，你就算不安全出到門口我都給你一條，你 屌你老闆，這些根本是大話之中的大話來的啦。 就是都是那句啦，不過有些人就不喜歡用這個方法，不是喜歡用這個甜言蜜語， 不是 裝假的，騙是屌騙些靚妹那些，弄個男人 屌你，現在靚妹很難騙的。 我沒試過啊，我知 道我是試不到，我告訴你， 不是你被人騙有， 我被人騙有， 被人騙上飛仔車打屌你！我哋咪成日俾人呃上啲车做问卷嗰啲，咪系嗰啲咯。 屌你老味，真系惨 条女出嚟勾， 即系勾人。我话俾你听，两个字嚟噶，攞个勾女引你嘛，屌！ 你边度有啊？ 你试下你钓鱼攞个勾女引你，条鱼啊上一勾都系俾滴上嚟劏咗之后食噶啦，老友。 冇错啦， 呢个世界边有啲咁傻嘅嘢噶？ 我见过我只猫乸勾引啲猫公咯， 系咩？ 有只狗公真系擒。 屌你老味咁搞笑嘅？ 系啊，擒完真系唔使俾钱噶。 不是他給了你不知道， 給什麼？ 給貓糧。 給貓糧 怎麼試試掩幾罐貓糧給他。 總之這些古靈精怪。 那我們今集呢就講住這麼多先， 希望阿筍哥有命上來， 不是希望筍哥醒覺啊， 不是希望他上來講一下鬼婆的事，如果帶鬼婆上來給我們 你又可能為了鬼婆肯上來都我能夠不是他上來之後告你輪奸。 咁我哋輪咗先到。 哇，輪屌你唔好撚搞呢啲嘢，話俾你聽好撚煩㗎，即係坐監唔煩，坐監好開心。 可能阿鬼妹帶埋啲姊妹上嚟一齊 打官司煩啊！話俾你聽， 打埋啲姊妹上嚟打官司啊！ 你又可以諗埋，屌打官司真係好撚煩。 集體性交都唔得， 集體性交，屌你諗咩？你都諗住攞啲錢出嚟打官司啊！嗰啲壓力都幾撚大，細佬坐監啊真係唔煩啊，打官司煩啫，老友。啊，我哋有咩廣告賣咧？新年幫下老友賣廣告啊！ 新年呢排啊，賣金鑽啦。 又金鑽，屌你老味！你成日都賣金鑽，賣大啲嘢得唔得，老友？ 佢攞轉曬啊，淨係得金鑽。 有冇啲老友新年有啲嘢搞下，幫佢哋賣下廣告啊？ 咩個啦？阿細哥年宵巴士， 都唔知佢當係幾好，屌！ 屌你，總之啊，賣嗰啲嘢咯，賣假撚啊，賣熒光棒嗰啲咯。 曬下你啊！熒光棒邊人買嘅？而家就屌你老味，係 賣假撚咯， 賣假撚啊，假撚賣唔賣得㗎？ 唔撚知應該唔得㗎，又唔是性物品嚟㗎嘛？ 係咩？ 係啊！ 屌你識物唔撚得，我帶條假撚出街係識物啊！而家 係啊，真係慘啊！ 不過應該冇人攞假撚做識物。 講啊，真 廣告我哋又冇乜得賣，咁好啦，同大家講聲再見先啦。 係咁先啦， 拜拜。